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星汉灿烂，梦想无垠。再过三个多小时，我国天宫课堂就要开启第一课，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并且面向全球直播。八年前，神舟十号任务中，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太空授课吸引了全国大约6000万中小学生听课。王亚平风趣幽默，问答自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少青少年也萌发了他们的梦想。那么，相比八年前，这次在我国空间站进行的太空授课有什么不同？有哪些特殊的意义？这次天宫课堂的实验项目非常丰富，太空授课中的实验选择有哪些讲究？在航天科普方面，中国空间站还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请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教授焦维新老师。焦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闻评论员，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陈磊好，大家好。 我们知道呢，虽然这个今天下午的太空授课哈不是第一次，但这是我们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次太空授课活动。那么这一次在空间站的太空授课和八年前神舟十号的任务当中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太空授课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呢？焦老师。 那是在空间实验室，这种情况都是相近的，都是在微重力环境下做一些实验，这点是相同的。只是说我们在空间站呢，空间环境啊，整体来讲比较宽敞，听课的孩子们呐、学生啊，可以更多的、更全面的了解微重力环境的特点，会有更大的收获。最重要一点呢，是在我们国家这个空间站呢，核心舱，这标志着空间站建设呢已经进入的新的阶段，开展的这个科普活动。但是我想呢，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而且呢，仅仅是开始，今后的活动呢会更多，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好的，刘老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定义的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次太空授课。尽管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太空授课已经不是第一次，实际上呢，我们2013年就曾经有过一次啊。但是为什么还叫空间站？因为在那次的授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在神舟十号和天宫一号的目标飞行器组合体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基本上应该在天宫一号的主体在完成，那时候的空间还很小，还不能称为空间站。所以说呢，那次授课尽管是我们的首次太空授课，但是因为组合体比较小，还不能称为空间站，所以它的空间呢只有十几个立方米。因此呢，我们当时只能说太空授课首次，但是还不是在中国的空间站。而现在我们这次授课的是中国的空间站，这是明确定义的。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后续的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站，空间站的这个核心概念就已经跟当时的一个组合体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它这次的空间站的授课的空间呢达到了50立方米，所以说这次可以做更多的动作，比如说你的空中的一些动作呀，那么因为你空间比较大另外呢，也会为我们的一些实验带来了有利的空间，包括我们空间站核心舱里面也具有了一些实验柜，未来会了解更多，就是大量的实验柜将会是空间站，包括国际也好，中国空间站也好，是大量的占据很多位置，因为实验柜的目标就是一个，专门做实验用。当然这里边呢，由于实验柜呢它可能有一些温度要求啊，包括长期的湿度要求等等，都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所以说对未来我们大量的科学实验将会有更大的一些作用。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就是空间大小不同。 第二个不同呢，实际上太空授课它最大的作用表现了我们通信的一些连接能力，这个是更重要的。实际上大家有光是从画面上看到的，啊，我们做的实验很有意思，实际上在这里边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我们的授课内容，而在于授课期间不间断的数据传输。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第一次在太空授课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中国的天链中继卫星系统搭建的关键节点进行传输的，也就是说我们太空当中的所有的一举一动都是通过我们的中继卫星系统。那么当时第一次2013年在授课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当时的中继卫星呢是天链的一号、二号还有三号组成的全球组网啊。我们知道要想覆盖全球的通信联系，至少需要三颗卫星，也就是当时在2013年啊，我们具有了天链一号、二号、三号组成的组网。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覆盖率已经覆盖在全球98%以上。那这是当时的一种情况。那么从现在来看，目前我们的天链卫星、中继卫星已经是达到了一号、二号、三号和四号，以及目前五号。实际上，天链二号的零一星也进行了完全的组网运行。因此呢，现在可以说，我们在太空的空间站与我们地面上的联系，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具有全球覆盖能力的中继卫星系统的国家。那么现在我们覆盖的这些中继卫星，当然不只是为了服务于载人航天的一些授课，实际上呢，我们会对全球的包括太空的大量的一些信息的捕捉会起到更强的作用。那么这就是中继的能力更强，那么我们这次看到的视频画面将会更加的清晰。另外一个呢，与上次的不同，就是这次授课的内容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注意到有相同点，比如说水膜实验，包括水球实验啊。那么这个还继续保留了，为什么要保留？那么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解释。那么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讲教师啊，王亚平女士。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授课摄像和助教换了新人。第一次呢，我们是王亚平在主讲啊，聂海胜跟张晓光负责进行摄像跟辅助的这种教具的提供啊。那么这次呢，是翟志刚跟叶光富做担任了摄像和助教工作，而主讲教师王亚平没有更换。这次呢，还有一个不同，是我们第一次进行了全球直播，而我们上次呢是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的观看。另外这次的这个，我们还有除了主课堂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分点，这就是它的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嗯，刘老师刚才呢从各个方面哈都说到了哈这个相同点和不同点，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一一的来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解读。刚才刘老师您最后提到了一点，说这次是我们面向全球进行这个课程的直播，这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我们知道太空活动呢，既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全人类的。通常可以看到国际空间站啊，那么未来我们中国的空间站也将会承担相当一部分的国际空间站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把太空定义为全世界全人类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的中国空间站也会为世界的这个航天空间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会为全世界的我们叫做能够观看这次这个授课的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授课，实际上大量的中小学生都参加了直接的课堂，同时呢也跟我们空间站上的王亚平老师呢进行了互动。所以在这里边对中小学生的作用啊，尤其对太空的一些无限的遐想是起到很大的帮助。如果进行全球式的这种互动直播，将不会只是受益于我们中国的青少年，对全世界的青少年有能力或者有条件观看的也产生大量的一些启发性的，甚至说对于我们太空的一些科技理解的一种新的一种启迪方式。所以说它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好的，那焦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太空科学实验室呢已经进入了实用的阶段，我们今后呢会更多的开展科学实验，也会更多的开展教育活动。但是呢，像我们一直提倡，这也是一个太空人类命运共同体嘛。中国的空间站建成既是中国人的一个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充分的利用中国的空间站，不光是为中国服务，还要为全世界的孩子们服务。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一直倡导的一个精神，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扩大了空间站那个影响， 也进一步的发挥了它的作用。 嗯，的确，上一次是吸引了全国是6000多万的中小学生听课哈。那我们看到其实8年过去之后呢，有的孩子他也报考了航天航空专业，甚至成为王亚平的同事。然后有的虽然专业不同，但是他们同样投身了科学领域，攻坚克难哈。您觉得就是太空授课哈，这样一种科普的形式，它对于中小学生，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启蒙的作用？它到底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刘老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的太空授课课程选择是有特殊的一些想法和要求的。实际上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高深的实验在实验柜里，但是呢，这个实验呢，它不是现实就能看到的，哪怕是它有视频来观看，它也可能不是一时半刻或者在几十分钟里边就可以有明显的表现。所以通常我们的太空当中如果有授课，都是选择与在地球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有明显不同的啊，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些基础的物理知识啊，甚至有一些是化学知识，当然也有一些生物知识，但是生物知识呢，它因为有一定的时间的生长性，所以在这里边呢就并不明显，也就是生物实验包括这次的我们叫细胞类的实验，它只能是选择特殊性的。所以说呢，通常我们在太空授课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浅显易懂，但是呢在太空跟地球上有明显不同的一些实验来进行课件的设计。那这就是我们从科学性，当然了观赏性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同时呢因为实验都比较简单，所以说呢中小学生看的就比较多，它是趣味性也要有，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安全性。就是我们在太空当中所有的课件的准备都特别要考虑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在太空，我们知道我们的宇航员是失重状态，也就是说在这里边的重力作用并不明显，几乎我们可以认为它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两个宇航员拿磁铁进行对吸，是不是就把这个宇航员相互就吸到一起，这种作用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强磁性是不是会对我们的仪器仪表有损伤，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种实验可能就不能采用。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又采用了一些水膜实验、水球实验，那么这些实验呢取材方便，它只需要简单的一些教具，基本上水也同时还是我们宇航员在太空当中要使用的，所以它不需要额外的加上其他的一些费用。那么所以说这个实验呢属于看似实验教具准备简单，但是呢它的效果却非常好。举例来说，还有一些火苗的一些燃烧实验，那么太空当中呢做起来可能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展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没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浮力实验，它实际上呢也是在水中来产生浮力的这么一种方式。地球上我们通常知道物体在水中的浮力是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来决定，也就是说一个物体当你投入到液体当中，那你将会受到浮力作用，那么浮力的大小是多少，那就是你排开液体的重量。但是呢我们在太空当中出现一个问题，这个时候重量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个时候浮力就应该说是没有了。如果这个液体是摆在这里，我这个物体放在液体当中任意位置我都可以挪动，而它不会再进行变化，那么这种实验就完全跟地面上就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些实验呢我们通常要考虑教具的设计、教具的安全性，同时呢在教具输送当中，我们虽说空间站我们现在是50立方米，但这50立方米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科学仪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宇航员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真正你能够去携带大量教具的这些空间并不存在，因此我们的太空当中所有的授课都会我们就比较精细仔细的设计，既考虑它的观赏性、科学性，同时还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所以在这里边的课程设计就非常仔细小心。 太空实验选择的这些项目其实有很多这个实验条件的要求哈。那我们也拿到了这份课表，今年的这个实验是比上次要多一点哈，多几个，包括太空细胞学的研究实验、太空转身、浮力消失、水膜张力、水球光学和泡腾片的这个实验。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您哈，您对这些实验对哪些会是比较感兴趣的？ 其实我还是比较想看到太空细胞学的研究实验展示，因为我们知道细胞学这个要不是说达到一些初三以上或者是高中的话，可能基本上了解都不太多。当然纯搞生物的一些大学学科呢，可能对细胞学的就更加的敏感一些。 因为这个通常有一些实验在中学的教室里不明显，做起来这些实验啊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呢我们只是图片呢、视频啊这些来观看，那么太空当中的还是很少看的这种视频的，所以说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浮力消失实验嘛，因为这个很好理解，那么太空转身这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事儿。水膜张力跟水球光学上次做过，但是这次之所以做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连续性比较强，而且呢效果比较好，再加上呢教具呢比较容易产生，所以说呢这个实验还是继续保留了。因为尤其上次做了这个实验以后，很多学生他会在下面直接去在地球上也在做类似的东西，他在进行对比，所以呢这个学生相互的互动也是比较明显。另外一个呢天地互动嘛，这次实际上次也有互动，但是我相信这次的互动啊，应该说我们的传输包括我们的视频感觉应该会更好，就是延迟性会更低啊。我们当时的延迟性还是比较多一些，随着现在我们的通信的带宽，包括我们的中继卫星，包括我们为现在的 5G 技术，所以说应该这个互动也比较有意思啊。当然炮腾片的实验我还特别想看一看啊，它这次炮腾片发生的气泡它到底呢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它肯定不是气泡大量的产生就往上走啊，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气泡可能出来之后是不是在静止在教具当中，那我们特别想看一看啊它的这种变化。 也就是说同样的试验哈，在太空上来做实验和在地球上做实验表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可以举个例子，重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物体生长它就变了。一三年王亚平在做实验的当中啊，由于这个液体它不是一倾倒就要倒出来，它是需要挤出来的水液体球。那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古诗人啊，如在太空当中，那你的飞流直下三千尺，这首诗就不存在了哈。那就是飞流它不往下走了，它只是出来了一粒一粒的水珠，那这是肯定不同的。实际上呢，看似现在的都是简单的一些物理实验啊，但是呢，它对于我们的材料科学，包括一些生物技术，比如说在地面上，我们的细胞受的有重力的影响，它的一种生长方式。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地面上的材料，比如说我们需要在真空状态下，我们需要减少重力的影响包括一些晶体的生长。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物体当中的晶体生长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在材料制备当中，由于受到重力的影响，那么我们的晶体生长一定是遵循了我们地面的重力的这个规律在走，但是呢它会导致你的晶体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它也可能会生长得更好由于没有应力，它的纯度也可能会更高。比如在太空当中，我如果制造光纤，那么也可能我的光纤会做的质量更好、更细，也可以更长，纯度也可能会更高。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未来的科技发展当中如何利用太空改造我们地球上的材料的一种方式，这都是有益的探索。 星汉灿烂，梦想无垠。再过三个多小时，我国天宫课堂就要开启第一课。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并且面向全球直播。八年前，神舟十号任务中，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太空授课吸引了全国大约6000万中小学生听课。王亚平风趣幽默、问答自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少青少年也萌发了他们的梦想。那么，相比八年前，这次在我国空间站进行的太空授课有什么不同？有哪些特殊的意义？这次天宫课堂的实验项目非常丰富，太空授课中的实验选择有哪些讲究？在航天科普方面，中国空间站还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焦维新教授做客节目，一起来展望今天下午要开启的天宫课堂。好的，刚才我们跟刘老师一起探讨了他所关注的这些实验哈，那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哈，今年的这个实验跟上一次有哪些不一样？另外呢，在太空中做实验跟地面上呢到底有哪些不一样？为什么在众多的这个实验当中，太空实验要选择这些项目呢？ 这次内容啊更加丰富了，而且呢通过这些实验呢，学生呢会有更大的一个收获，因为在空间站这样环境做实验是一个方方面面，这次给大家做些演示呢，它主要是 演示在微重力环境下那个一些物理现象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涉及到比如说微重力流体力学呀、微重力材料科学呀、微重力这个生命科学呀。因为我们在地面做实验呢，通过演示实验，比如说细胞如何生长这个发育，那你在微重力环境下呢没有重力影响了，细胞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在地面可以这个转身，可是在太空转身呢，就会看到很多一些个奇妙的一些个这个景象。这种景象呢，主要也是由于这个微重力产生的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水膜的张力。其实这个张力啊，它是这样，水它是液体自由流动的，但是水呢液体啊它也有这个张力。比如我们在地面上看到一个大的叶子上有一个水珠，哎，水可以自由流动，为什么有一个水珠啊？它是因为表面有这个张力。但是呢可能这个张力啊我们看的显得作用不太大，因为什么？地面有重力的作用。可是在微重力环境下，由于重力基本的消失了，张力啊就显得很有趣了。比如说地面吧，孩子经常玩吹个泡，可是风一吹啊，这泡沫就破裂了。可是在微重力情况下呢，没有这重力的作用了，同样一个泡我可以吹很大啊，你说地面稍微风一吹破裂了，比如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我甚至插一个泡里插个管儿，我让它吹气，哎，碰它它也不破啊，甚至是长到很大的程度。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啊，这样你对水的张力啊印象就是更深了。比如说我们在地面呢、看到这个彩虹，这彩虹呢其实大气中的这个水珠啊对光的一种折射和反射。但是在这个如果有一个气泡，那我们光照一下光也在这个气泡有发生折射反射，这时候可能我们假如说这个光照的合适呢，我们可能看到这个薄膜呢，哎，发出这个彩色的光，其实呢就是光的跟这水泡发生了折射反射，在某一方向呢，我们就看到不同的颜色还有其他的一个实验呢。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实验呢，都跟微重力环境有关系。就是说地面比如物体任何物体都有重量，但在这个空间站呢，因为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呢，正好等于它做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所以感不到自己或者物体呢感不到受到一个重力作用，但也不是这个零重力，我们是微重力，因为还没有到这个零重力的情况。所以在微重力情况下，所以我们看到流体也好，包括这些其他的也好，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现象。这样通过这些实验呢，我们可以非常生动活泼。 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到的哈，在太空做实验的这些奇妙的现象，我们对今天下午的这个天宫课堂呢有了更多的期待。不过我们知道哈，要顺利的完成这个太空授课，其实呢提前要做好很多的准备。那么航天员和地面工作人员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焦老师， 这个准备是要很多的。但是在微重力环境下，那我一比划就可以，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跟地面情况不一样你在微重力，比如人稍微一动可能就飞起来了，但是你要做这个实验呢得掌握它这个规律比如说我要航天做一个自由这个翻转，但你掌握这个度你不小心你使劲太大了，可能碰到上边那个天花板上了，或者都碰到旁边了。我们也在这个国际空间站看到航天，比如说相当于从这个上飞到那个上，这你要是这个工作做得好特别是让下边看得清楚，你也得就掌握这个度，对不对？你不能就往上翻的时候不能用劲太大，可能撞到上边了或者撞到旁边了，所以每个动作都要恰如其分，所以你这就得有体会的我们看到这个动作非常完美，非常有趣，其实你要想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航天员可能都要对这个动作要这个反复的演练还比如说我们在微重情况下做一个气泡的试验 啊，气泡在飞啊，你像我在国际空间站上看到一个航天做这实验，这个气泡呢像一个乒乓球那样，它可以拍的来回打，但是比如说你就拍的撞击这个球的时候用多大的力，你这些都是你要想做的完美都要反，你都要反复这个啊验证的。你比如说你劲儿太撞击太大了，可能把这个气泡也不得啊撞碎了，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每一项试验每一项工作呀，你要想做的好的话都得要反复的演练，你要掌握这个啊度，要掌握它这个规律，你不掌握这个规律的话也会这个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这个实验啊看上去啊失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可能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是啊我两个小时，其实呢啊在这之前啊航天员呢对每一个动作他都要仔细的琢磨，而且反复的练习，最后呢达到了完美的效果。那么航天做这些实验，把这实验做的很有趣了，那我们地面看呢，那你涉及到信号的传输等等这些方面呢都得做好这个准备。所以这个包括就像我们演戏那样，你得有个导演，就是当他们自己的当导演呢，也就是自己策划我做哪些实验更好一些，这个实验开始我怎么做最后怎么做，而且做这过程中呢我还有解释怎么把啊解释呢也说得清楚，就是通俗易懂，一看就这么回事，是这样的效果就比较好了。所以这个学校老就是在有些方面跟地面老师讲课有些那样，比如说我们做实验，你老师也跟他解释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要备课，就是整个过程中啊你都要反复这个东西。演电影啊演节目那背台词似的，你这些东西都要恰到好处，只有把方方面面你做得好了，那么我们在地面还是看的时候呢就会得获得就是说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吧。 嗯，看似简单的实验可不简单，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验过程，而是有整个的实验前期的准备，包括天地之间信息传送的对接，其实是一项非常严谨而且细致的工作。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哈，就是从国际范围来看，那除了太空授课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太空科普形式，我们可以借鉴哪些经验，还有哪些可以继续努力的空间吗？刘老师。 他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是做的是直播嘛，目前来看从我们中国国际空间站啊的这个落成开始，我们知道太空当中现在唯一长期能够运行的目前只有中国的空间站。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宇航员在空间当中停留的时间当中，我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科学事情。那么有一些事情就不一定能直播，因为我们直播呢是需要天地互动的，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点。那在这里边呢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一些视频的一些实验。比如说韩国的宇航员曾经在国际空间站也做过，李素妍做过，就是说我在地球上的很多中学的物理啊知识，那么我还拓展更多的实验，但是呢这些实验可能不易于在直播演示，但是它可以通过空间柜那进行拍摄，然后拍摄以后呢把这些视频就最后就带到了这个地面，然后呢不是直播形式，由大家在视频当中就看观看太空当中的其他的实验。那么未来来看我们的实验会随着我们整个的空间站的条件会有更多的实验设计出来。那么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些年也在给这个大量的中小学提出了一些就是你们可以设计你们想做的实验。那么这些实验呢如果经过我们中国的航天的一些专家们的一些评估，认为这些实验很有意义，那么在教具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实验空间等等都可以实现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可以提交到比如说下一次我们的宇航员上去也可能就会把这些学生提的实验我们在太空当中也展示出来。也就是未来来看大量的太空当中的一些实验包括一些宣传包括一些普及将会对我们说就是我们整个地面上的大量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我们的科学家也好都提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帮助同时我们要知道太空授课 不简简单单的是一种太空的一种课堂的展示，实际上它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普及我们太空探索的重要性。其实我们现在要在采访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哎，花那么多钱跑太空干什么去，对吧？我们大家有这种理解。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太空授课的社会效益我们刚已经逐渐凸显。其实刚才你特别提到8年前我们有些学生看了以后对他们后续选择太空探索呀，包括这个报考的未来的专业都有了很多的帮助。那么实际上这是对学生的一些帮助，其实呢对我们社会上的其他人士也会有帮助。美国上世纪的60-70年代很多孩子对于阿波罗登月都受到了这个激励，那么对于我们的工程啊自然科学就产生了很多兴趣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众跟航天之间的这个沟通也非常重要我们知道2007年实际上我们是外国的宇航员在首次完成了太空授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所以说在这上面通过不断的进行太空上的活动与地面上的沟通，也会让我们的大众对太空的空间的一种探索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好的，焦老师，那我们在这个太空的科技传播方面未来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探索？ 这方面我们在空间站呢要进行的，从科学研究来讲呢有10几个大类，每个大类呀都有好多小类，所以这加起来你现在内容非常丰富。当然了，不可能每个方面呢都跟他介绍，但我们会陆续的由浅入深，我们先介绍一些个比较容易做的实验容易看得清楚的。有些高科技的东西呢可能是不太适合跟大家这个儿童表演更深入的层次，比如说微重力环境下什么用激光冷却原子啊，使我们的原子中的这个水平啊提高到更高的阶段，那些个高科技实验那个、很多的。但是大类就有10几类，每一大类有好多的小类，每小类呢可能有多个实验柜，所以这个实验太多了。随着我们空间站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明年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实验舱发射等到我们空间站完成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实验项目会更多了。那时候呢能够像这个同学们表演的一些东西那会更多了也会更丰富多彩。另外呢我们的航天员呢也会积累这方面的个教学经验有了对微重力环境的一个切身的体会，这样的话做出这个试验呢可能效果更好更有趣儿。所以我们应当说我们有这个空间站呢可以说它是魅力无穷啊，我以后我们会欣赏到更多的更有趣的而且更有深层次的这个实验。 好，未来还有更多可以值得期待的空间。那刘老师，您觉得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哪些优势哈？未来还可以发挥哪些更多的科普作用？ 现在来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呢有几个优势第一个我们叫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空间站我们的设计更加科学，我们的材料更加先进。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空间的这个中继传输图像更加清晰更加多元化。另外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空间站的空间比其他的现在要显得更大了，同时呢我们目前试验当中设计的各个学科也更丰富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空间站在世界上目前来看那么我们处于是先进的空间站，它未来的在太空当中的停留将会为整个全人类的太空探索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空间载体。我们知道我们这次现在的空间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未来的空间上的再发射的天宫号几号也好，我们的对接包括我们的接触能力包括我们的转动能力都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实我们刚发射上去我们空间站组成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空间机械臂的运动也现在是处于最领先的方式。我们知道太空行走实际上并不容易，包括空间站的维修，在这里面实际上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空间站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包括授课也好科研也好将会产生更大的一些变化。 是的，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样的科学普及，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对未知的求索以及科学的力量和魅力。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参与节目的讨论。